灿烂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眶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车主五享大礼包疯抢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魅力启程，换新出发，全新启程 T90 领跑20175星级安全碰撞测试，创历史新高。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详询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8月30日，涿州市召开校车安全调度会，对本市校车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坚决防止校车安全事故发生。副市长赵宇芬出席会议。赵宇芬要求路面整治由公安交警牵头，对本辖区范围内接送幼儿小学生车辆进行周密排查，严厉打击超员超载无校牌车辆的运营行为，加强整治校园周边及校车运行线路的交通安全，真正实现让孩子们高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会议听取了市教育局、公安局关于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汇报，并对近期需要加强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提高全市财政绩效管理水平及各单位财务人员业务能力，近日涿州市举办预算管理业务培训班。市政协副主席、财政局长李克群出席并提出要求。培训会上，河北省财政厅预算编审中心和国库处相关负责人就加强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电子化、完善全年各月用款计划、简化审批程序等进行了业务培训。为了改善大气质量，给人民群众提供整洁美丽的生活环境，涿州市正式启动了煤改气、煤改电工程。自该项工程开展以来，各乡镇办事处始终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全市气代煤、电代煤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你说你已灰心，大概幸福再等都不会再走近。男孩们窝心的一吻，谁人还肯送赠？情感悬空很久了，提起都灰暗。游目四顾仍无发现，就说好姻缘仍很远。像太专心在望远镜前，却疏忽谁在脚尖。其实有无这经已出现，你机会就在你身边。太粗心的你却在怨，世上无人可怨。其实有无这交替不断，你周围静待你挑选。我跟他刻意转又转，每天都经过你身边。天寒冷暖， 跟着风呀风儿走，花呀花呀开在枝呀枝儿头，记不清从哪一个时候呀，我和你开始手牵着手。 梦中等候。

寻梦远，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逢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难能忘记，哎呀，回来回到我身边。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 在我柔软的心房。

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贼，不教无马独阴山， 望眼千里乱葬岗， 花里飞。

张杰和莫文蔚为电影《道士下山》配唱的主题曲《一念之间》。很多我们觉得天大的事情，当我们急切地向别人倾诉的时候，在别人眼中很可能就是一件小事儿，他最多不痛不痒地呵呵地应和着，因为他不是你呀，他没有办法去感知你那种激烈的情绪。直到有一天呢，我们觉得不需要再向别人提起了，甚至觉得再说这个事儿就显得很可笑了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挽救了自己，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帮到我们。继续要听的歌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恋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话，

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2003年的作品《似水流年》当中的《绽放》，《似水流年》这张专辑特别适合在深夜听啊，适合在大草垫子上听，适合在有星有月的郊外河边听，只有安静配得上这张清澈的专辑。可是我们呢，都已经难得安静了。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沙是蒙蒙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捕手专辑当中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她的专辑当中的曲目都是由她自己来词曲创作的啊。她的吐字发音也很特别，李宗盛非常的欣赏她啊，说她的歌声有一种抚平人心的巨大能量。这个女生很年轻了，只有23岁。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谢霆锋哥哥《十二道锋味》。最近我想叫他哥哥，因为我平常叫他弟弟啊。自从他跟这个王菲再次恋爱之后，我觉得他有这个哥哥的风范了。好吧，我们来听歌。

是大咖吴宗宪，这么多年他能够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得很出色，无论是唱歌、演戏、主持。你比从前快乐，接下来要听到的歌，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我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 世纪，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也就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想爱美 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难忘的回忆时记，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我们留住了时空当中某一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听到的歌曲是21年前的作品，他演唱的《花心》。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唱首歌。

在心头生花，时间会变化，浓情会淡化，那不可怕、啊、让我用别的方式来表达爱你，不只是简单说句话，当我有了牵挂，爱就更融洽，不复杂，像月光间想见面，想你到十二点，自己怎么都不会累，要永远喊得无言，要霸占每一天，我兴高采烈和你相恋，我的好心情却由你决定，就从现在起谁都不能动摇，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变老，快让我知道，我的好心情却由你决定，让我的感情再也没有问号，答案全部都揭晓，我们是这样彼此需要，说句话，当我有了牵挂，爱就更融洽，不复杂，像月光间想见面，想